一肚子书 啊。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一开蒙还念那三本呢。 那一开蒙念什么？ 你看 哪三本？ 过去念私塾嘛，那三本书就是眼不前的，就 哪三本书？您说说， 就那眼不前三本书嘛。你看 这叫什么？ 三字篇、百八景、薄脆饼。 那什么？ 不是薄脆饼，江米条。不 对，怎么出来江米条呢？ 那个三字篇、百八 景、 百 三字经 啊， 百家姓，千字文，对吗？ 对呀、啊。你也念过？ 嗨，开蒙啊， 对对对， 都是念这三本书。 对对对，那阵就念这个 啊。念完这三本之后呢？ 那就是念四书五经吗？ 对了， 嗯， 先念四书。 四书， 四书是《学庸论孟》。 对， 对吗？ 学庸论孟。 先念大学。 哎，对。 念完大学之后呢？ 就念小学。 小、啊、 小学完了，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吗？ 黄历啊， 黄历我也念了。 那黄历怎么念呢、 哎、好听极了，正月大，二月小，三月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数来把活这是。不对， 不是 念完了大学呀 啊， 念中庸 啊。对对对，念中庸。 哎，念完中庸以后呢？ 那就是念那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 越念越笨蛋是怎么着？ 不是中庸啊，对对，中庸。 哎，对呀，中庸。 对对对， 中庸念完了以后呢， 啊、 念《论语》。 哎，对，《论语》我念了，念了，《 论语》也念了， 念了念了。 先念上轮， 哎，上轮， 然后念下轮。 对对， 念完下轮之后， 又念火轮，火轮军舰、飞机、大炮，这 就要开仗了，又是吧？ 啊上轮， 不对， 上轮下轮呢？ 上轮下轮那是《论语》 啊。对对， 念完《论语》是念孟子。 念孟子我念了。 孟子也分上孟下孟。 哎，对对对对， 先念上孟，后念下孟。 哎， 念完下孟之后呢， 那就念做梦。念做梦就睡觉说梦话， 《学庸论孟》。 对， 这么四部书 我都念了， 这叫四书。 哎， 念完四书之后呢， 五经了。 念五经。 对呀、啊， 对，《诗》《书》《易》李春秋 行，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哎，先念诗经， 诗经， 然后再念书经， 书经。 念完书经以后呢，念易经， 念易经。 念完易经呢， 就念二经。 嗯， 二经完了，三经、四经、五经就天亮了。 他又来了又，哪儿的事儿啊？ 易经有易经没二经，对不对？ 哎，念完易经以后啊，念礼记。 哎，念礼记。 念完礼记呢？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呢？就念肋条， 他这买牛肉来了，合着。 那礼记是 不是那么回事？ 啊、 念完礼记，念春秋嘛。 对，诗书易礼春秋， 哎， 全念了。 这么叫五经？ 哎，对对对。 您要是这些书都念过， 啊、 那学问一定是不小。 不敢说学问大， 是吗？ 反正我都啊背得滚瓜乱熟。 哎，那不简单。哎， 嗯， 我呀。有这么两句不明白， 哎，哪点不明白？你尽管说啊！ 我向您请教请教。 哎，可以可以。 三字经里 啊， 有这么两句。 哪两句啊？ 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您说说。 这“称五代皆有由”啊？ 对， 没法讲。 这怎么没法讲啊？ 你把字念错了，我怎么讲啊？ 哎，我哪个字念错了？ 那正说是。称五代皆有由，这就有讲了。 哦，称五代皆有由。 哎，对喽。 那这怎么讲呢？ 这就说呀，称五代，汉烟袋，汉烟袋，你懂不懂？ 烟袋锅子。 哎，对。 那怎么回事？ 说这个汉烟袋呀， 啊， 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那烟袋杆里啊， 怎么样？ 就有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代皆有油。 哦， 明白吗？ 那要抽六代呢？ 抽六代不行。 怎么不行啊？ 火太大了，呱杆就裂了。 嗯， 抽六代皆裂杆儿。 那要抽四代呢？ 抽四代不行啊。 也不行。 它本来是抽五代的引呢。 嗯，